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夜间扩散到前市范围，降水期间有短时大风。受上游沙尘气团的影响，本市西部北部可能出现短暂浮尘天气。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计划出行的市民朋友要注意观察临近的天气变化。今天花粉浓度积累较高，过敏人群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呢是中度霾的天气，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北酸枣岭桥白马路桥；进京方向，鲁同桥四上桥黄岗收费站，以上路段呢分别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司机朋友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或者是绕行。再来关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西关环岛到八达岭路段持续车多，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建祥桥区上清桥区出京方向目前呢属于常规拥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五一假期，上班一族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平时职场当中的拼命三郎们，积极上进、能力过硬的背后，可能会忽视自己的健康。久坐不动，经常加班加点，压力大，三餐不能准时吃等等原因，会让我们的腰椎、颈椎、睡眠等等亮起红灯。上班一族怎样摆脱职场的亚健康？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和您分享一下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 压力过大，三餐不能准时吃， 这让职场中的拼命三郎们的肠胃、腰椎、睡眠等纷纷亮起红灯。 上班族怎么摆脱职场亚健康，避免患上常见的职业病？ 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和您分享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 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尤其是夏天就要到了，很多朋友都希望通过运动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更加苗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运动的话题。 四月五月不减肥，六月七月徒伤悲，很多人都在朋友圈当中看到过这句话。大家都希望在夏天到来之前有一个好身材，尤其是很多上班一族都希望能够通过运动给自己带来好身材的同时也带来好身体。但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步数越多越好吗？健步走对于我们的锻炼更加有帮助。可究竟什么是健步走？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通过健步走进行锻炼吗？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副主任、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胡坤，和您说一说高效便捷的健步走。 我的名字你来猜一猜，猜不出来那是你不乖，比哈利波特哥哥还会魔法，比天线宝宝还要惹人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健康快乐动起来，我们动起来一定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健康和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副主任胡坤，胡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运动相关的话题。胡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先打个招呼。 曹宇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您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运动的话题。现在春天了，确实是一个运动的好时节哈。您朋友圈当中有人晒这个跑步的照片吗？ 有好多。 那现在这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其实运动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如果错误的运动或者说过度的运动，很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不是健康而是伤害，是吗？ 对确实是。 那像马拉松这样的一项运动，很多朋友现在都非常的热衷，是不是您跟我们说一说，像这项运动的的确确是有一些朋友不太适合参加呀？ 其实马拉松是一项负荷很重的运动，比较适合经常运动的人呢，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但是呢，现在各个城市都是马拉松热嘛，大家呢也比较就是喜欢参加这项运动。你像全国许多城市每年都举办好多场这种马拉松比赛， 对，基本上现在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马拉松了。 对，但是呢，确实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你比如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是经常不运动的这些人群，不太适合跑这种全程的马拉松。 因为马拉松其实这项运动不仅对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求非常的强，对我们的肌肉甚至我们的这种关节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对，尤其是对这种下肢的关节、韧带和肌肉要求也是非常高。 但是很多朋友说了，既然跑马拉松跑步我们都觉得运动门槛够低了，还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参加。那到底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慢性疾病的朋友，甚至是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有没有运动适合他们呢？ 有很多运动，最常见的就是走路。 最常见的就是走路。 对，因为走路呢是一项非常这种简单，而且呢节能的运动， 而且几乎是零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对，我说的节能就是说你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这种装备，而且呢也不需要专门的这种特别好的场地，就基本上就是说有一条比较这种平坦的路，然后穿上运动鞋穿上运动服就可以去走。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和大伙儿说的这个走啊，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这种散步，我们的这个走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健步走。究竟什么才是健步走？这健步走和我们日常的走路有什么区别？它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胡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关于运动方面，关于这健走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稍后我们继续邀请胡坤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走走更健康。流感、花粉、空气污染让我们纷纷戴上了口罩，然而很多人同一个口罩戴了三四天甚至发黑了也不更换和清洗。专家表示说，长时间的佩戴口罩，口腔呼出的气体会附着在口罩的内侧，如果不及时清洗或更换，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反而伤害我们的健康。 污染物堆积在口罩上也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一般情况之下，口罩应该每天更换或者清洗。在污染天气比较严重的时候，更换的频率应该更加频繁，最好每4个小时更换一次。如果口罩潮湿的话，也建议您立刻更换，以免为细菌的滋生提供温床。很多人在皮肤受伤之后的第一选择就是贴创口贴。其实创口贴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对于不同的创伤，使用创口贴的方式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首先，对于出血较多的伤口，不适合用创口贴，应该及时到医院治疗。其次，小而深的伤口也不适合用它，因为如果不清洗干净，容易遗留异物和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容易感染破伤风杆菌等厌氧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贴上创口贴，就会加重感染。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8年全国最新癌症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最新的研究发现，热食会导致我们食管癌的风险增高。与温度65度以下的茶水相比，65度到69度的茶水会使我们食道癌的风险增加2倍，7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茶水会使食道癌的风险增高8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当中，非常热的饮料被列入了 A2 级别，也就是很可能致癌。与之一同被列入的还有高温油炸食品和高温油烟等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得好，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现在别管是职场的上班一族，还是退休在家的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运动。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来晒步数，认为这样对健康是有好处的。那运动真的能够让我们长寿吗？ 从一定意义上说，确实是可以的。 嗯， 因为现在的我们国家的慢病的发病率真的是非常高。 嗯， 慢病导致的死亡人口占死亡总数的86.6%。 嗯， 也就是说将近90%的人死于慢病。 嗯， 而导致慢病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嗯。 生活方式呢，其中缺乏运动是这些慢病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哦， 现在就是说因为这种缺乏运动导致的这种死亡风险，它是排在第4位。 嗯， 每年大概有500万人死于运动不足。 嗯，现在吃的越来越好，但是运动我们确实是越来越少。想想以前我们不管是上班也好，上学也好，基本上大家出门都靠什么呢？都靠自行车。 对对对， 还能运动一下，到了单位咱得爬楼梯。 嗯， 现在咱不管是回家还是去单位都有电梯了。 对， 出门也这个骑自行车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我们顶多是出了地铁站最后这1公里我们都不想走，都通过自行车来代步了。 而且我们生活中的这种体力活动也明显的降了很多。 嗯， 以前冬天取暖还得 出去拿煤进来， 对对对，做饭还得换换煤气，扛扛煤气罐， 嗯， 衣服呢还得端着盆手搓。 嗯，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用足不出户了。 嗯， 洗衣机呢都是全自动的，扔进去直接起来，直接就拿出来晾了。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运动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嗯，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慢病的风险，而慢病确实是影响我们长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 对， 那很多朋友想问问，像走路，我们都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或多或少反正都在走， 嗯， 这样走路一个简单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说对预防这种慢病它真的有效果吗？ 确实是非常有效果，但是呢你要走路达到一个健身的目的， 嗯， 它最好需要一定的强度。 哦， 这就是健步走和散步遛弯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伙儿说的这种健康的运动方式名字叫健步走，它和我们普通说的遛弯或者说走路有区别。 对，主要 区别在哪儿呢？ 就是我们走路的速度。 速度。 嗯， 那是走得越快就越是健步走吗？ 是这样，就是说走路的速度呢其实也就对于健步走来说呢就是我们运动的一个强度。 嗯， 如果我们身体能够耐受的话，其实我们运动的强度越高，我们身体的获益会更多。 嗯， 但是呢它也伴随着运动强度越高可能损伤的风险也会越高。 哦， 但是健步走来说呢它整体上是一个中等的一个运动强度。 嗯， 它的损伤还是相对于比较低的， 比较可控的。 对，它的损伤率比跑步要低 25%-33%， 几乎低了1/4的这个风险系数。 对对对，是。 但是很多朋友会说像跑步我们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跑完步之后 我们流汗，然后呢，我们的心跳加快了，我们觉得这个心肺功能得到了锻炼。而走路我们好像很少会走到比如说大汗淋漓，甚至这种气喘吁吁啊。 这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和与这种较大强度或大强度运动的区别。所以说跑步不是适合所有人。健步走呢，主要是适合一些什么呢？就是不太适合用跑步来锻炼的人，他可能不能承受这种二三十分钟连续的这种跑步的负荷。所以呢，给他推荐一种走路，它比跑步要温和一些。但是如果说能够坚持的话，也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哦，跑步对于我们来说，身体的这种消耗，或者说对于身体的这个锻炼的强度来说，确实要比健步走更强一些。 对， 但它同时面临的就是一些高风险，而且还有一些人群，他的的确确由于身体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他不能跑步。 对， 所以说健步走对于他来说，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可能就是最好的我们锻炼的方式。 对，可以从健步走开始。如果说您坚持走了一段时间，身体素质有了提高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过渡的跑步。比如说它有一个过渡，我们可以采用这种走跑结合， 先走走再跑跑， 对， 然后跑累了再走走。 对，比如说走个五六十米跑个一二十米，走个五六十米跑个一二十米。 有这种交替进行哈。但不管怎么说，健步走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因为我们说跑步的确有一些朋友是不太适合的。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胡主任也强调了，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甚至我们说有一些肥胖的朋友，他想减肥，大部分朋友说有氧运动，我先跑步来减肥，但是我们体重过大，对于我们膝盖的这种压力和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想减肥的朋友，不妨一开始我们先通过健步走，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一下这种运动的节奏。 对对对，想减肥的朋友啊，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这种运动习惯，可以采用走路的方式，健步走的方式，但是呢第一开始也不要过分追求这种大的运动量。比如说我一定要4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我一定要消耗很多的热量啊。这时候如果说你开始阶段就采用这么大的一个运动量，可能也会造成这种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走路也好，或者其他运动也好，其实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坚持下去。只有你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如果你追求一个短期的效果，就是说这种开始阶段就想取得一个很明显的效果，采用这种大强度大运动量的方式，那可能得不偿失。 就像有一些朋友说，我今天跑了两个小时，我一周之后怎么还一点身体的这个重量都没有下降呢？他不知道他第一天跑了两个小时，后面这六天基本都在家歇着呢。 对，而且呢要想减的话，其实你在运动消耗的同时呢，我们的饮食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朋友跑完了之后累了，晚上得补一补， 撸撸串喝喝酒， 一顿饭就把你跑步消耗的这些热量全都补回来了。 对， 所以说健步走我们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因为它的适用范围更广，而且它的运动风险来说是更小的。 对， 特别胡主任强调了，其实健步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的强度或者说它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那就是因人而异。像体力好的朋友，身体状况好的朋友，他健步走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在电视当中看的这种竞走一样，速度非常的快。 对， 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不管是这个身体素质好的朋友还是身体素质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就觉得他得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给我们一个预警信号，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停，或者说应该减慢速度了。 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走到微微有些喘，但是呢我们还能够这种互相交流，就是能够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就是不能唱歌 啊，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的这个姿势是非常重要的，运动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运动损伤造成的原因都是我们不了解或者说不会这项运动。比如说就拿最简单的跑步来说，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自己会跑步，但是我们在这个体育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或者一些体育的这种专科门诊做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朋友的跑姿都是不正确的。 对，就是确实姿势对于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像走路，朋友们都说了，谁还不会走路啊？我们从小就是走路长大的。这健步走，它有没有正确的姿势，或者说在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要想健步走达到一个很好的健身效果的话，首先呢，一定要保持我们姿势的一个正确。 就是什么呀，我们要走的时候挺胸抬头， 挺胸抬头， 然后呢后背也要挺直， 嗯， 收腹，就是让我的这个核心区，就让我的躯干部位紧张起来， 嗯， 它是保持一个核心稳定 啊， 这时候呢我们再采用这种健步走的方式进行走路， 嗯，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走的时候你的核心区稳定，你就不会左右的晃动， 嗯， 因为左右的来回晃动对你在运动过程中膝关节的损这种压力负荷是比较重的 啊、哦、 你核心区稳定了之后，相当于你膝关节走路的时候它的受力也很稳， 嗯， 这样就能减轻它损伤的风险， 嗯， 你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路的步幅，健步走来说呢，走路的步幅第一不能太小， 嗯， 你太小的话呢，主要是用的我们小腿和足底的肌肉， 嗯， 因为这两块肌肉呢相对于身体来说它比较细小， 嗯， 这时候你走的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这种小腿或足底肌的这种疲劳损伤疼痛， 嗯， 但是呢也不能过于大，步子太大的话你的脚在一落地的瞬间你的重心还没有跟上，这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就会有一个刹车效应 啊、哦、 它对膝关节的负荷也比较重，尤其是这种老年人呢，肥胖人群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人， 嗯， 这种步子太大的话也会造成膝关节的负荷，所以说呢健步走就是把你的核心区收紧，然后你走起来呢比较自己感觉轻松舒适轻快，这就可以了。 着地的这个部位也帮朋友们问一下，有些朋友说脚跟着地对膝盖的伤害大，应该尽量在比如说跑步或者是这种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尝试着用脚尖先着地，这样的话对膝盖压力小，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其实这个是基本上在跑者那儿有很多争论，到底是、嗯脚跟着地好还是前脚掌着地好？其实呢这个呢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一般都是采用这种前脚掌着地的方式， 嗯， 因为他对这种膝关节负荷是有很大的很好的一个缓冲 啊、哦、 但是他对我们踝关节的力量对小腿的力量要求非常高， 嗯， 我觉得啊就是在跑步过程中你是脚跟着地还是脚掌着地，就是不要过分的纠结， 嗯， 就是你用哪一种方式 舒 服你就采用哪种方式， 嗯， 但是呢一般的这种初期跑步的人可能就是用脚后跟先着地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迅速的通过这种脚掌过渡到脚尖，有一个迅速的滚动，就是不要让它落地太重、 哦、不要是哐哐哐的这种着地， 对对对， 不管是我们说的跑步还是健步走，我们还是以自己比较舒适的这样的步幅步态作为一个标准就可以，没有必要刻意的追求比如说什么样的步幅什么样的步态， 对， 嗯，那我们跟大伙儿描述了这个健步走的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跟大伙儿说了我们运动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微微出汗，我们的气息呢能够正常和人说话但是不能够完整的唱出一个歌来， 嗯， 这个时候运动的这个强度是比较合适的，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量，就是运动的强度是你就是走得有多快跑得有多快、嗯、还有一个运动量，运动量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我们的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有关系， 嗯， 初始参加运动的人或者是说身体素质不太好的人开始参加运动的时候不建议运动量太大， 嗯，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运动时间缩短一些， 嗯， 开始你可能20分钟， 嗯， 就可以了、嗯、然后慢慢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坚持了这种一个月，你可以慢慢增加我们的运动时间。 嗯，运动时间也是循序渐进的来增加。 对对对，要不然呢，你可能如果说第一天你就走一个小时或者跑一个小时，你可能第一损伤的风险会很高， 嗯， 因为你以前没有过运动的基础，那你可能你的这种膝踝关节啊，你的下肢关节肌肉啊，可能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负荷， 嗯， 可能造成损伤，或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运动后的疲劳感觉特别强。 嗯， 这时候呢你就不容易 坚持下来了， 就说第二天你还想走吗，你这浑身 都疼，算了算了休息休息吧， 就是说对这种运动的持续性不好， 嗯， 这里边呢也给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判断我的运动量是不是合适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是你今天运动完了之后明天早晨起来一睁眼你感觉到浑身是不是有特别疲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特别酸疼的感觉， 嗯， 如果有的话就是证明前一天您的运动量 有点大了， 有点过度了，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一个客观指标，就是我们可以测我们的晨脉 啊、哦、 就是最好呢有我们都有一个好的习惯是什么呀，每天早晨一睁眼还 不起床， 嗯， 然后测一下自己的脉搏， 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对，对 醒了之后躺在床上先摸摸脉搏， 对，晨脉呢，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它是比较恒定的， 嗯， 除外一些疾病的影响啊，它是比较恒定的， 嗯、 但是如果说疲劳之后，运动疲劳之后，它的第二天的晨脉的会增加， 哦，会变快， 对，如果说你今天运动完了，明天早晨一量脉搏，发现这个脉搏高了，比平时高多少啊？高了6个以上，就是证明可能前一天的运动量有点大了。 哦， 建议今天运动量要适当减低一点， 减少一些。 如果说你一测脉搏一下超了12次，就每分钟超了12次， 嗯， 那就是证明前一天你的运动量太大了。 嗯， 建议今天就调整休息。 哦，这个时候就不要今天再继续锻炼了。 对对对，但是不锻炼不等于不运动。 嗯， 你可以采用这种比较舒缓的，就像这种散散步啊、溜溜弯啊，但是也不能一直在家里边说我就养着吧，在家里边躺一天，或者在家里边坐着看一天电视，其实这种习惯都是不好的。 嗯， 因为久坐对人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 好，那跟大伙儿说了，如果想要我们健健康康的运动，想要健步走的话，我们怎么来把握步态，怎么来把握运动的量，怎么来把握运动的强度。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李梅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膝关节不好的人走路会更加损伤膝关节吗？ 如果是急性期的疼痛，不建议走路。 嗯，急性期疼痛比如说什么时候， 就是说 扭了， 扭了，急性的这种扭伤还是要有一个休息 啊。 等过了急性期之后，如果说这个在走路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种持续性的疼痛， 嗯， 或者是说你走的时候有一些微微的疼痛，但是你运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之内能恢复， 嗯， 你还能坚持 啊。 但是呢，如果说你一走就疼，一走就疼，而且疼痛很剧烈，那建议你还是去检查一下 啊。所以说膝关节如果是急性期的疼痛就不要再运动了。 对， 但是有一些像老年朋友，他可能膝盖他的的确确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利索那么好了。 嗯， 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像运动能不能够帮他们改善一些我们膝关节的这种不适的症状呢？咱们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大家关于运动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副主任胡坤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把我宠坏。 我们继续来回答上半段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就问说，膝关节不好的人走路会不会更加损伤？您刚才说到了说急性的这种膝盖的损伤，这个时候不要运动了，还是好好养一下。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膝盖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越用越不灵活了，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说，运动之后能够改善这样的状况，到底行不行啊？ 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这时候呢就是说要求我们呢就是有一定的抗阻力的训练。尤其是老年人，人老腿先老嘛，老年人下肢的肌肉的力量衰减是最多的。这时候呢给他一定的这种抗阻力的练习，第一可以这种对膝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是什么呀？可以预防这种老年人这种跌倒的风险。 哦，我们都说很多的老年朋友容易摔跤， 对， 而且老了以后这骨头骨质疏松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 对， 这个时候骨头的愈合也不容易好。我们经常的运动还可以预防跌倒。 对，老年的跌倒呢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下肢的肌肉力量退化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平衡能力也下降了。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着手。 但是比如说像健步走这样的运动，它是能够锻炼到我们下肢的这肌肉的， 可以锻炼到下肢的肌肉。还有其他一些很好的运动，比如说建议老年人啊，一定要进行一些下肢的抗阻力的练习。 抗阻力练习比如说呢？ 比如说很简单的这种靠墙静蹲呢、或者是说这种深蹲 啊、 如果老年人可能深蹲有点困难的话，最好是借助弹力带，然后呢固定在脚上，然后练这种下肢的力量。还有一项运动也比较适合老年人，就是单脚站。 单脚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脚站在地上，另一个脚抬起来。 对对对。但是老年人要坐的时候一定要有人保护，或者自己手 扶着墙， 对， 扶着凳子什么的。 这个单脚站确实是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这种本体感觉，也就是我们说的简单的说的平衡能力，能够预防老年人的这种跌倒的风险。 好，有朋友问自己的右脚有关节炎，想问问有关节炎到底能不能运动，什么样的运动能够缓解？ 如果说你这种在运动中，在走路和跑步中有疼痛的话，你可以采用什么游泳的方式。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也比较好，叫直杖越野行走。 哎呦，这个听起来很复杂呀。 其实就是拿两个手杖，在走路的过程中，上肢通过手杖对这个身体有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啊、 它能有效的减轻我们膝踝关节的压力。比较适合下肢不太好的人，或者是一些肥胖人群 啊、所以说这个朋友你现在呢比较适合的，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找两个拐杖，这样的话在日常的这种健步走的过程当中，用手杖支撑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力量，减轻一下我们下肢的这种力量。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去游泳。 对，我觉得下肢有这个还是先去医院去看一看，先去做一下治疗。 是不是不管比如说关节不好，还是我们的比如说有这种关节炎的朋友，我们在急性发作期都是不建议大家运动的。 不建议这种负荷比较大的运动。如果说在你的这种身体或者说你这个关节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还是可以的，可以采用这种少量多次的方式。就是你比如说你走的时间可能长不了，就不是很长，你可以走个五到十分钟，然后休息，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走五到十分钟。 好， 这种方式也是很好的， 这是一个恢复性的锻炼。 对对对。 高峰说自己有糖尿病，想问问应该怎么样运动。糖尿病的朋友这个运动可能是非常多人特别关心的，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有体重偏重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朋友特别的瘦但依然有糖尿病，他们两类人群是不是比如说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种类都会有所区别呀？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因为什么呀，很多的这种糖尿病前期可能是肥胖是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嘛，可能到了后期有一些糖尿病的这种三多一少可能会导致体重消瘦，但是不是所有人体重都会消瘦。这个糖尿病是肥胖还是消瘦，其实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什么呀，就是在你这个饮食的这种补充上。如果说你是肥胖的人群，你可能饮食的控制要更要严格一些 啊。 但是从这个运动方式的选择上，第一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这种血糖的平稳，如果说你血糖很高或者是很低都是不太适合运动的 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避免这种空腹运动，因为怕这种产生这种运动性的低血糖 啊。 比较好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在餐后三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段去运动还是比较好的。 嗯，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种糖尿病人群大部分都是二型糖尿病嘛， 嗯， 它不是说身体不产生胰岛素，而是这种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下降。 嗯， 这时候呢，运动呢能够很好的提高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 哦， 所以说呢，这时候你比如你餐后三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正是胰岛素这个作用的高峰期。 嗯， 你可以采用一个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 中等强度的运动，像我们今天说的健步走就是比较适合的了吧。 对对对， 嗯，而且这个运动不管您体重大还是体重小都是没有问题，都是能够承受的。 对对对， 嗯，不至于像跑步，像我们体重大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负荷哈。您不妨试一试，有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在饭后三到四十分钟之后咱们可以出去走一段。 这个呢就根据你这个饮食的这种情况， 嗯， 如果说你早餐吃的比较清淡，那可能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中餐或者是晚餐吃的 比较多， 而且呢这种 油腻的东西 肉也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你就一个小时左右再运动。 嗯，我们说的饭后百步走可千万不要理解为吃完饭放下饭碗洗完碗我就出去运动了，我们还是得稍微休息一下。如果吃完饭就去运动，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引起比如说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啊？ 对，吃完饭呢可以去溜溜弯，溜达溜达。嗯，但是说如果说是有一定强度的运动还是不太建议的。 嗯， 因为你运动强度太大的话可能会导致这种胃肠它的这种供血能力，供血的这个下降。 嗯，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想问问您说，现在啊都看大家在朋友圈晒步数，说每天要走10000步以上才有用，想问问这个量是要每天达到10000步才真的有用吗？ 步数呢也是除外时间的一个评价我们运动量的 一个标准。 标准， 嗯， 因为现在有微信都很方便嘛， 对， 而且晒起来秀起来也比较方便。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分攀比。 嗯， 不要说我一定要登到朋友圈第一名， 嗯， 或者怎么地，这个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定。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运动达人 ,OK, 这没有问题，在你身体能够承受范围内你可以去运动。 嗯， 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素质不是那么强，而且呢你以前又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运动习惯，那我建议还是从这种比较小的步数来开始。嗯，但是其实坚持比你这个每天的步数要重要。 哦，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告诉大家每天我必须要走够10000步我的锻炼的效果对身体的好处才能显现。 嗯， 我们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根据自己不同的身体状况身体素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步数也好还是时间也好。 对， 嗯， 基本上那个如果说刷步数的话，如果说多少步数比较合适的话， 嗯， 是这样，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这种步数， 嗯， 你比如我们日常办公啊，我们要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嗯， 大概每天平均每人是3000到5000步， 嗯， 这时候呢，如果说额外的运动，那再加上5000步到8000步， 嗯， 这个范围内是比较合理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运动，你不可能说你坚持不了5000步，就是你走不了大概3公里左右，那其实低一点也没关系。 嗯， 更重要的是坚持， 坚持每天我们都走， 对， 其实是比较好的。 对， 好，还有网友想问问，说自己啊，之前都是在跑步之前用快走当做热身，想问问这样行不行？在运动之前，他想知道一下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身体的哪些部位。这个朋友估计可能是经常运动的朋友， 嗯， 他在跑步之前用这种健走当热身的项目，到底行还是不行呢？ 我先说啊，有这个习惯是非常的好。 嗯， 就是说健走确实是跑步的一个很好的热身。 嗯， 它能够调动我们的心肺功能。 嗯， 就是让我们的心脏啊，让我们的呼吸都做好准备。 嗯，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更完善一些，那就是我们在跑步之前，除了健走之外，还要活动一下我们的各个关节。 哦， 就是把我们的各个关节给激活。因为跑步的相对的幅度比健走要大一些。 嗯， 这时候呢，我们如果你采用跑步的方式，除了走之外，还要有我们这种活动关节的这么一些一个系列的活动， 嗯， 让我们关节在你这个跑步的范围这一内，然后都给它活动开了，这时候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伤的风险。 好，也就是提醒经常跑步的朋友，不要光拿这个健走作为热身，在同这个健走的同时热完身了，这之前还是之后我们活动或者说锻炼一下我们的关节？ 之后， 之后， 一般都是先提高心肺， 就是先健走，提高心肺，然后我们进行关节的活动，然后再去跑步。 对，先让身体热起来，然后再活动一下各个关节，然后再去跑步。 好，这是对于有运动习惯，可能经常跑步的朋友。但是我们也说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通过健步走这样的运动方式进行锻炼。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我还需要在健步走之前进行什么热身，或者说对于关节的这种锻炼放松吗？ 很多人在走路之前是不热身的， 直接就出去走了。 对，所以说呢，也有很多人在走路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这种损伤。最好是在走路之前也要有一个热身。但是呢，这个根据你走路的时候你的是特别快的走还是说比较快的走来确定。如果说你走的想走得很快，因为你身体可以想走得很快，这时候呢热身就很关键了。然后呢也跟跑步一样，就是先通过慢走让身体热起来，然后再活动各个关节。但如果说你平时走路不是很快，那也可以通过这种慢走的方式达到一个热身的目的，就是说从慢走逐渐增快，逐渐增快也可以。 所以说其实健步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既是热身的一个好方法，也是锻炼的一个好方法。 对， 如果身体达不到的话，咱们健步走也是可以由慢到快。 对， 这样的一个速度， 对， 既热身了，而且还能达到锻炼的目的。 是的。 好，既然我们节目在上半段的时候，你跟大伙提到了像健步走这样的一项运动，它是对于经济方面要求比较低的， 对 于设备，对于这个服装装备都要求比较低。那我们是不是也给大伙来说一说，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姥姥姥爷就是这样，每次出去遛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穿着拖鞋就往门外走。我每次都跟他们说这拖鞋底儿比较滑，我说您再摔一跤不滑适不合适，我说你们换运动鞋再去。他们总跟我强调说就在院子里面溜两圈不用换鞋，这到底行不行啊？ 如果要是光遛弯的话穿上拖鞋也可以，但其实也不太好啊。如果说采用健步走的方式想要达到锻炼的目的，那我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你一定要先有一个装备。装备的目的呢，第一能够让你运动起来更舒服。就是你很容易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么一个运动的强度。第二一个呢，它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这种损伤的风险。你比如拿鞋来说，我也见过穿着拖鞋的，穿着布鞋的，因为老北京的布鞋很有名嘛，还有穿着皮鞋的去走路。虽然现在鞋做的都很舒适啊，无论是布鞋也好，皮鞋也好，它的这种工艺啊，这种舒适性都很强，但是它对我们足底和我们踝关节的保护跟运动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还是建议就是一定要穿一双相对于来说相对来柔软一点的舒适一点的这种健走鞋或者是慢跑鞋。 也就是说我们摸摸这个鞋底儿，它比较厚，然后呢比较软，它能够起到一定缓冲效果的。 对，就是也不要求太软，因为太软的话可能你这个对足底的这种感觉可能也太敏感，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说其实基本上我们在现在在比如说在商场或者在网上买的这种运动鞋基本上都能够达到 对 我们说健步走的这个要求，是吧？ 对对，因为健步走相对于其他运动来说它是要求比较低嘛。你比如说你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它有 专业的 鞋嘛。健步走就没有，你就是一般的这种健走啊慢跑鞋都可以。 那除了这个鞋有要求，很多朋友比如说现在像跑马拉松或者跑步的朋友对于衣服也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像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肥胖的朋友在跑步的时候，他准备一出门的时候一般害怕这个跑热了或者运动热了，他都穿得特别清凉。甚至是早上晨练的时候我还见过穿这种短袖短裤，可能天还比较冷呢，就这么出门了。这是不是也得提醒一下他们呀？ 如果是有这种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朋友，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早晨是心血管系统的这种高发期嘛。尤其是有比较寒冷的时候，确实是应该注意。对服装的要求呢，就是建议就是这种柔软呢、舒适啊、速干的衣服就可以。如果说天气比较凉，怕热了之后考虑这个问题，那就不建议穿太厚的。可以穿这种两层到三层。就是你热了之后可以脱一层，但是也不会说你太冷。如果你穿的一件特别厚， 你脱了之后可能 没法脱， 很冷了啊。 对，好，其实这个跑步的啊，这个健走的装备相对其他的运动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对对 啊，很多朋友会在运动之后会发现自己的鞋底儿有的时候这个磨损程度不一样，这个时候身边就会有人说、嗯、说哦，这是比如说你走路的姿势不对， 对， 或者说是你比如说长短腿造成的。这个我们能不能通过自己鞋底磨损的情况大致判断一下，比如说自己是不是有这种走路姿势不太正确的情况啊？ 确实是可以，就是你比如说、嗯、长短腿来说，如果说你一只鞋磨得比较厉害，另一只鞋磨得比较轻， 嗯，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你的下肢可能是存在有一定的问题。嗯，当然这个不能确定说你真的是两条腿不一样长，也可能是由于损伤啊，或者是我们不正确的这种生活的姿势， 嗯， 导致了我们骨盆的一个旋转 啊、哦， 而导致了这个功能性的长短腿， 嗯， 其实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把调整自己的姿势，有条件的可以去专业机构做一下康复治疗， 嗯， 把你的这个骨旋转的骨盆给纠正过来 啊。哦，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这种不正确的运动姿势之下，在长期的坚持这个锻炼，可能比我们待着不动带来的伤害还大。因为这个姿势本来就不正确，我们相当于用这个不正确的姿势在不停的重复这样不正确的动作。 不正确的姿势呢，当然你运动起来之后，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心血管的系统的促进、对你心肺耐力的提高都是有帮助的， 有好处的。 说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主要是你不正确的姿势会加重你损伤的风险。 嗯，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这种摇晃， 嗯， 或者是说内八字外八字，其实它会加重我们膝关节的磨损。为什么说有些人很年轻他就膝关节都出问题了？ 嗯， 可能跟他不正确的姿势或者是说他的运动量太大有关。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现在就拿起我们自己的鞋底儿看一看，比如说我们鞋底儿的磨损程度是不是比较相近，如果差的比较多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运动姿势不太正确。 对， 再一个看一看我们磨损的位置，比如说有的我一个脚是外侧磨损，一个脚是内侧磨损，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是不是？ 对对对，一般的话我们比如说外八字的人可能更容易磨这种外侧， 嗯， 内八字的人呢可能更容易磨这种前脚掌的这种内侧。 嗯，所以说我们看看鞋底的磨损程度、磨损部位，也能够大致对自己的这个运动体态进行一个判断，看看是不是正确。 对对对， 好，继续来看看网友的问题，最后一个网友的问题吧。这个网友说自己听说在水泥路或者是跑步机上跑步对于膝盖的伤害比较大，想问问如果是在跑步机上健走，对于膝盖的冲击是不是小一些？健走对于场地有没有特别的需求？ 嗯，是这样啊，如果说有条件在户外进行锻炼、 嗯、 而且外边的环境还可以， 嗯，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时候， 还是建议进行户外运动。 嗯， 因为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阳光、空气、水和运动是我们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嗯， 这时候呢觉得是户外在新鲜的空气下赏着美景晒着阳光你再进行运动，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收益会更多， 还能补补钙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室外跟室内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在跑步机上运动其实就是一个被动的运动， 嗯， 只要你抬了腿了往高抬了，你的平衡你的灵敏， 嗯， 他们都能够在户外的运动中体现出来，这一点在室内运动是达不到的。 嗯，能户外运动咱尽量户外运动，但是由于现在空气质量可能不是每一天都那么的理想，我们必须要在室内运动的时候，在跑步机上它真的跑步对于膝盖的伤害会比较大，健步走能稍微的好一些吗？ 整体来说跑步比健步走的膝关节的损伤确实要大，因为它的负荷比较重嘛。 嗯， 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这个说是在跑步机上跑，它的膝关节的负荷更重，其实这是一个跑姿的问题。 嗯， 因为在跑步机上跑，其实是你要往腿往高抬，你就能跑。 嗯， 但是呢，我们正确的一个跑姿来说呢，是要求什么呀？我们重心不要有过多的起伏。 嗯， 就是我的重心是一直比较平稳，是比较好的。 啊， 如果说你在跑步机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跑姿的话，什么样的跑姿啊？就是说你在跑步过程中，挡住你的腰部以下，看你腰部以上，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上下起伏， 嗯， 和左右的晃动，

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